南韓新增327,000多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連續兩日超過300,000宗。新增病例中大部分是本土感染，累計接近5,540,000人染疫。另外再多206名患者不治，累計9,646人死亡。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是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10点，升379点，成交金额4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7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77点，升2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0.8升咗6蚊，恒生中国企业74.28升1.48，盈富基金21.22升咗4.4，美团系152.4升3.9，李宁62.85升1.35，阿里巴巴98.25升2蚊，港交所340蚊升11蚊，比亚迪股份200.8升10.9，友邦保险75.3升3.75，药明生物55.15升3.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9，日元116.07，瑞士法郎0.928，加元1.283。人民幣6.32，英磅對美元1.316，歐元對美元1.105，澳元對美元0.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81。日經平均指數報25,690點，升973點。港金報18,490蚊，跌5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74.44美元，卖出1,975.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咁即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另外由于爆水管关系啦，荃湾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一段咧需要封闭噶，就系封咗一段嘅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位置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一段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啦，油麻地嘅炮台街由于有中九龙干线工程，炮台街近住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一段咧就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时应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冇行人过紧马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刘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系刘德华，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打赢呢一场疫战，过翻平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养过由你做决定。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战友变成队友。 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你的伞的都留下伤痕，回忆梦里你笑的最真，到我不会哭也不会恨。 今次由Johnny Yim带住三位星门嘅学员合作，而有份写歌嘅莲姐就话，写歌嘅时候佢一路幻想住 Gigi 点唱，一路写落去。作曲 Aska、Kaylin 填词 Aska， 编曲监制 Johnny Yim。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上升四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冠位置。Gigi 严明熙复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好啦，到呢个星期四啦，我系呢个风骚快活人嘅打杂，我系梁继章啊。 早晨，早晨，我系大咗一岁嘅蕊蕊。 嗯，靓女咗好多添。 多谢。点啊，黄老总？ 我系扫地强。 你系扫地？ 你点会扫 地 啊？ 扫 地 嗰啲最早起身噶。今朝啊，李秘书啊，打问请阿黄老板起身啊，仲惊嘈醒佢啊。 系啦， 黄老板有冇嘈醒你啊？ 系啊， 系啊，使唔使同你扫下你嗰条你嗰条中气啊？咁样系啊， 系啊，等你顺翻条气。 顺翻条气， 恭喜好正啊！咁样真系好好天， 梗系好天啦， 大靓，希望个个都靓靓靓。 嗱，我知啦，好天，你系咪又供出去咧？又饮杯奶茶，食个菠萝包咁咧？ 冇。 今朝食咗乜嘢啊，黄老板？我问候下你先吓。 面包， 面包系啊， 系 饱唔饱噶？食包包食饱。 想知道阿蕊蕊琴晚点样度过？ 哦，我琴日嗱，其实应该系喺前日开始讲起嘅。咁因为咧就系啊，因为咧啊冇办法啦，唔可以坐多过两个人啊嘛。咁我嘅朋友啊多过两个或以上。 咁点算啊？ 所以分开两日咯。 我分开。 系啦，咁其实我3月8号同埋3月9号两日咧都有一啲庆祝嘅活动嘅。咁但系3月8号咧，其实都系同一个人。咁不过就系夹杂唔同嘅朋友。友仔坐喺唔同嘅台咁咯，咁其实3月8号嗰日比较开心啲嘅，因为我嗰日食咗阿妈家声，系啦，就系食日本嘢，咁就喺元朗有某一间嘅一般日本餐厅，咁啊都哇都搞咗好耐啊，差唔多成2点半食到成4点几啊，系啊， 本来正常应该晚上食嘅气氛更好添， 冇错，但系佢冇办法， 但系冇办法， 冇晚食， 冇错， 所以佢全部都系逼晒要喺个 lunch 嗰度完成晒咯，咁啊2个钟头到啦，我谂我食咗11件至到。10几件寿司度啦，开心在于嘅就系到最后尾嘅时候，佢专登整咗一个日本和果子，咁样就同我庆祝生日咯。多谢嘅，好开心嘅。咁至于琴日咧，琴日就有少少中伏嘅，咁就因为咧我嘅另外一半就话想带我去食一啲咧佢自己都未食过嘅嘢，嗱呢啲好得人惊嘅，咁我就 系 或者系好惊喜咧。 就是 經 濟客變咗。咁因為嗰間嘅餐廳咧就係位於中環嘅，係乜嘢我就唔講啦。咁跟住咧，佢就係話 食咩㗎？有咩分子料理？ 唔係話食意大利嘢啫，但係好奇怪嗱、哦，我哋成日都係食嗰啲西班牙嘅食嘢咧，咪會好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一碟碟細細碟嘅。佢話佢係用一啲咁樣嘅方法，令到你可以嘅就係一餐裡面冇錯，非常聰明。 唔同種類 係啦，咁但係你每一碟咧都只不過係一至兩個人嘅份量嘅啫。咁、你咪可以叫好多啊！ 聽落叫啊！ 是不是好像挺好？跟住咧，佢就係話專登咧，就係喺一啲嘅網上面嘅平台嗰度咧，就係去 search 嘅，就係嗰啲二人一齊去食飯啊，又或者嘅就係兩個人嘅情侶、有啲咩好去處咧？咁佢話咧，佢係榮星十大裡面嘅其中一間。 十大係嗰啲食完嘅人嘅評語， 冇錯啦。 咁應該 OK 啊。 啱唔啱？ 系啊， 咁佢就专登话要 book 晒啊，去到嘅时候咧，其实人都唔多嘅。咁、但系问题系咧，哇，去嘅时候咧好痛苦。因为佢系位于一啲就系中环上环嗰一带咧，咪、有好多啲楼梯街嘅， 斜楼嗰啲， 斜楼嗰啲楼梯，仲要系嗰只。跟住咧就泊低架车之后咧，又唔系好知喺边，跟住就系行嚟行去，行嚟行去，搵嚟搵去，搵嚟搵去。 过程啫， 我都觉得系。 只系个搵嘅过程，食药过程 OK 嘅系嘛？ 唔系。咁跟住我就要哇，好辛苦咁行完。我就不停咁問佢，其實你有冇嚟過噶？咁佢話佢冇嚟過。咁啊，我就即刻 問佢，佢又驚啲。 係啊，大家都驚。我又嚟個三嗡咧，喺我嗰個額頭嗰度又出現嗡嗡嗡嗡。咁我同自己講唔好扭，唔好扭，唔好扭，因為真係行咗好耐。好啦，咁即係去到嘅時候 咧，打電話問下，喂，我而家邊度邊度點樣去咁咧？ 唔會咯。佢就係嗰一種嘅就係、是、永遠唔會問人嗰一種，係啦，佢死都要自己找。 我就一定問，喂，我而家真揾唔到喎，喺邊度啊？ 係啊，你就好好多係咪？ 唔係，我係懶好多應該話。 嗯，佢都係用 Google Map， 但係個 Google Map 就係會行咗一條長啲嘅路、有時佢會咁噶嘛。 有時 Google Map 會有流料嘅。 係啊，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喺 Google Map 帶我去有某個地方嗰度做嘢啊，無端端啊入咗去個墳場啊。我都試過啊，不過係好早期，算啦。咁跟住都去到嘅時候嘅咧，咁正如你所講，那個過程其實好重要嚇。咁、你喺度揾緊嗰個嘢嘅時候咧，哇！我去到我啦，即係佢話係喺呢一間啊，咁樣好奇怪，一條骨頭行。其實中間咧得兩三間嘅餐廳嘅啫，有兩間又冇開嘅，就淨係呢一間開咗。咁你就覺得啊咁奇怪嘅呢一個地方，好隱世美食 feel 咯。 係啊，我中意嘅呢啲。 啊咁啊， 推門入去。 下次你約佢啦，咁樣。係啊，咁跟住我就就係呢間 OK。咁但係其實你已經飆曬汗啦，個過程裡面你應該都哇好唔開心。咁你入到去嘅時候，咁我覺得都 OK 嘅，啲氣氛咪又係嗰啲有啲 jazz music 啊，有個外國女子嚟呢一度。同你唔係佢同你介紹，係、啦，即係其實嗰啲 waitress 咧就係啲外國女子嚟嘅，咁跟住佢就同你講，佢就話啊，你有冇第一次嚟啊？原來我哋咧就係啲意大利嘅嘢食，但係咧每一碟咧細細碟嘅啫。你哋可以食好多唔同嘅嘢，跟住哇！我睇一睇細細碟，你知唔知一碟咧真係細細碟咧，每人可以食一啖嘅咧，已經百幾蚊啦。 哦，佢話俾你聽細細碟冇咯，定話俾你個平嘅喎。 係啊，我知啊。 即係等於以前咧，嗱，當壽司仲係好貴嘅時候咧，你食一次嗰啲回魂壽司咧，係好貴嘅喎。你記唔記得啊？你記唔記得啊？ 失曬魂。 曾經有一段時間回魂壽司好貴， 好貴㗎， 唔係喐啲去食㗎。 冇錯啊，咁我就覺得啊，你都算有心。你专登带我嚟呢一度就食一啲咁样嘅嘢，跟住我就望一望隔篱话，就 size 究竟真系几大咧，大佬真系好似一个细路仔食嘅一啲碟，咁跟住我就见到嘅就系 胶碟仔， 一只胶碟仔，冇错，咁啊上面就有两督两点四撇咁样，打咩嚟噶呢啲？ 千祈唔好打一次，打完一次 打一次就见咗粒芝麻，嗰粒芝麻$40 飞走咗， 系啦，咁我就觉得吓咁样啊，咁啊跟住我就开始已经滴汗啦，咁我就话你打算谂住点样咧？我就问一问我嘅另外一半，咁佢就话我未嚟。过啊，咁我就话诶，有冇啲咩食啊？我话你决定啦，不如你嗌啦，因为如果你揾得嘅话，你一定做咗资料搜集啦。 理论上系 系啦，咁我就话我系做咗啲资料搜集，但系其实我真系唔系好知。佢话但系我就觉得一碟碟咁，我就系都系食好多，跟住饮下酒好开心咯，咁样啊，佢自己已经谂咗好多 嘢 啦。 真系想当然嘅， 想当然系咪？ 又唔可以话佢嘅。 系啦，咁啊又晏昼咁样，琴日又真系好好天系嘛，阳光普照，咁我就啊好啦，算啦咁，跟住就叫咗个 waitress 过嚟，跟住佢就系话系啊，呢个咧就 signature dish 嘅，咁啊呢一个咧就好食嘅。呢、这個乜？係 咯，不如叫介紹咯。 咁我就 OK， 你頭先講嗰啲不如就全部都嚟啦。 好啦， 咁跟住咧就叫咗三碟嘢，咁啊就食住先啦。咁樣一嚟嘅時候，我就哇，真係兩啖嘅啫。就算我嗌咗有一個就係新鮮嘅魚啦，咁佢就即係嗰啲鱸魚啦，新鱸魚。通常我哋一個人一碟已經好飽啦嘛，但係佢嚟到嘅話咧，我諗啊。 冇我手掌半個手掌，唔係啦，個手掌係唔計我手指， 幾乎唔使照。 冇錯，跟住我就覺得咁樣，不如咁樣啦，都切開你一嚿我一嚿啦。食完之後冇喎。 幾多錢啊？咁樣幾多錢啊？ 140几蚊。 一嚿鲈鱼。 一嚿鲈鱼，係啊。嗱，呢個係我的 main dish 嘅價錢。 呢個有當年回魂壽司嗰個 feel 啊，唔係啊，即係我覺得咁樣嘅鲈鱼啊，你係咪應該如果140几蚊嘅話，應該係個 main dish 嘅價錢 啦？梗 係 啦， 一個人應該已經食飽啦，啱唔啱？ 一百四十蚊而家。兩個人吃 main dish 都夠啦， 啱唔啱啊？咁跟住我就嚇，仲要係咁啊！跟住佢另外啲一碟碟細細碟嗰啲，不如可能係咩八爪魚啊，乜咩咩咁樣，我已經唔記得咗係乜嘢啦。有個係意大利雲吞，咁跟住我食完之後我就嚇咩嚟㗎？我頭先食咗啲乜嘢啊？咁其實我心裏面我仲覺得我好肚餓咯。咁但係我又唔想佢真係花費太多錢喺呢度，冇錯。 內篤魚蛋粉。 我同佢講，我就乜都唔好講啦，不如我哋即刻埋單。係啊，我哋再去第二度食嘢啦。咁跟住見到佢有啲面有難色，即係覺得我先生。山萬水，同埋用咗咁多時間去諗住帶你嚟呢一度，即係食一個 birthday lunch。點不知你就咁樣，哎呀，好尷尬！但係我真係唔知點好。咁所以嘅就係喺一個好尷尬嘅情況之下，琴日就度過咗一個咁樣嘅尷尬嘅 lunch。 我分析，我唔知馬老師點睇咧？我分析翻咧就其實咧成件事咧，第一嗰個揾嘅過程可能令到你疲倦咗啦，成個有少少扣咗分啦嚇。第二樣入到去咧，你覺得啲嘢貴同埋太細碟啦，又扣咗少少分啦。咁所以我覺得唔係真係。太差嘅，但系咧，如果我系你啦，即系站在我哋呢啲叫做死悭死抵嘅性格，我都会宁愿即系叫做意思意思食完啦 ，enjoy 咗少少啦，咪攞食鱼蛋粉咯，仲饱，同埋唔系唔好食噶，冇 错， 好多香港道地嗰啲传统嘅嘢系好好食， 冇错， 系咪先？ 系中上环都好多好靓好食嘅， 系啊 系啊 系啊， 即系我中意你呢句笑就，其实有时真系意思意思就算 噶啦，系 啊，我无谓锯你个锯到你一颈血， 我点解明知你揸把刀，我仲夹个头出嚟？ 系啊，冇错，系你解到我。两下，你 夹 到我两下。 我额头写住个蠢人两个字，系咪？即系你其实笑咁走埋同我介绍个背脊揸住把刀嘅，我都知啦。不过系啊，我都嚟到嚟剁两刀啦，系咁意，冇咁大力啦。 意思意思 意思意思，哎呀，有少少痛添。走啦走啦，咁咯。 我今日生日唔该见 红。系啦，咁咯。唔通我真系成个俾你插到烂晒个肚先走嘛？ 啱唔啱啊？嗱，我谂系即系唔同嘅年纪会唔会就会有呢一啲咁样嘅考量，系嘛？即系好可能佢哋。 系啊，点样啊？小强讲你个另一半嗰度，我会系佢嗰种人，我真系都会嘅。如果譬如话琴日 咩会啊？你会乜嘢？ 即系佢会俾你捅到成肚都系咁样，话点都理咗啦。 二千蚊咁食完咪算咯。我唔会意思意思，然后就走去食云吞面。 系啊。我琴日點解我會講尷尬呢？就是、因為其實我當年我會收曬佢呢一份嘅心意，所以我就覺得意思意思，我唔需要你使咁多錢咧，我哋不如一陣間去食雲吞麵啦。 呢、這個咧係真係嗰啲叫咩呢？即係太太或者真正女朋友會諗嗰個諗法。如果同你出嚟。嘻哈哈係咪嫌我下起嘅咪食你一餐咯？ 係啊， 我知你死啫， 叫支酒店啦。 係啊，兩三千蚊係咪啊？下次未必見噶嘛。呢個先至係真正愛你嘅人啊！ 終於揾到真。 你話俾你話俾阿棒棒糖聽， 我都知，但係 我錫你個荷包代表我錫你個人啊！ 真的嘛？ 梗係啦。 我琴日我不斷咁樣諗咗嗰陣啦，我絕非係喺呢度同大家用透過大氣電波係一個即係 complain 啊！即係我只不過覺得嘅就係啊，點解？会咁得意咧，即系咯，原本系见到好开心嘅事嘅话，但系点解就喺中间我都 开心嘅， 系开心嘅。 好，早晨开始，我哋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啊！I keep the shining everywhere. in my soul. I keep it shining everywhere I go. You're my heart. Talking 咧就 You're my heart, You're my soul 嚇，你係我心，你係我靈魂咁樣。嗱，其實咧，你婆琴日出世啦，即係生日啦，我意思即係。咁咧，所以我今日咧，阿馬老師又揾咗一篇文章啊，佢就話咧咩嘅月份或者咩嘅 season 啊，叫春夏秋冬，到底佢哋嘅出世咧有冇嘢影響佢哋嘅性格咧？個人咧咁嘅樣嚇。咁啊，你又聽下，其實話時話阿馬爺，你係幾時咩月份咧？係啦， 我三月嘅春天嘅。 三月咪今個月咯？幾多號啊？ 咩啊？ 幾多號啊？ 我唔会讲俾你听嘅，我就系讲俾我嘅亨尔听嘅。 我咪你亨尔咯， 我系咪 darling 咯？你唔系当我亨尔嘅咩？ 系咯，咁你又话我哋大家友谊永 你一向话当我亨尔嘅， 唉， 吓，我唔记得咗。等下我哋先底下讲，点啊三月份出生 原来你系三月噶，因为你同你 系 又应该同 系啊，原来我哋双鱼座嚟。 点解一个咁勤，一个咁懒嘅？ 双鱼，我唔系双鱼。 点解一个咁勤，一个咁懒嘅？ 我都觉得系好似啊。 呢篇文章唔使读啦，咁样。 呢篇文章可以 一个咁 hea， 一个咁工作狂嘅， 一啲都唔冇说服力。 应该话一个系潇洒， 潇洒。你是潇洒哥是吗得 ,ok, 潇洒哥。喂如果三月四月五月呢他是叫做 group 埋在春天这个 category 的即是三四五都是这个同样地的啦。咁这个月份出世的这三个月出世的人呢天生比较 AQ 精神比较乐观的。就算遇上坏事呢他都会用乐观的想法去将他消化的。不过呢咁亦都会拥有一些负向的情感譬如沮丧啊即是他虽然是乐观的但间中都会有啲沮丧嘅情绪出现。 我琴日咪有咯。 系啦，因为有个研究话咧，维他命 D 吓 D 和多系我哋身体接触到阳光产生嘅，而春天出世潮湿啊，比较缺乏维他命 D，所以咧就会令到佢哋有阵时咧系会比较谂啲即系冇咁多系负面啲嘅嘢啦。 好啦，我有啊。 夏天出世即系我啦，六七八嗱三个月啊，体格健康，但系情绪起伏大啊吓，佢哋高低情绪之间嘅转变比较大嘅。由于胎儿受到温度高啦，因为夏天啊嘛，降雨量充沛啦，紫外线等等咧，佢哋咧系会喺身体方面咧发展咧比较好。我又唔系，我瘦弱死， 同埋你唔晓高点解咧？但系性格乐观， 性格乐观系啦，性格乐观，因为夏天个人都系比较乐观啲咯。 但系我觉得你话情绪起伏大，你系有啲嘅，但系你好快嘅。 嗯， 你好快一阵间你就轰一声系啦，系啊，有时譬如可能我见到你比较情绪低嘅话咧，你讲一两句嘅就系 可以好翻， 令到你可以好翻啲嘅或者乐观啲嘅说话咧，你即刻冇事。 嗯，冇错啦， 但系你要人鼓励咯。 好，到秋天啦，秋天咧就系九月、十月、十一月呢个季节有充分嘅阳光，同埋咧佢哋系不容易啊患上忧郁症，因为秋天个人咧，你谂下妈妈都开心啲啦，凉爽、舒服、干爽，你唔觉得咩？ 边个 秋天系四季最舒服噶嘛？ 同埋秋收啊嘛。 系啦，咁啊呢个芝加哥大学做嘅研究咧，比较超过1500位生于1880至1895年过百岁嘅老人家，发现咧长寿嘅人多数喺呢几个月出世嘅。 恭喜恭喜！ 系啊，因为佢成长嘅时候个环境比较占优势，所以咧亦都可以比较长寿一啲啊！ 好啦， 我信。 十二月、一月、二月吓，分别系我屋企三个家庭成员。 哇！唔怪得知，成日都陷入寒冬嘅感觉。 佢话抑郁症咧，比其他季节都高啊，系、 哎、 因为冬天咧。是啊冷啦咁所以出世嘅人呢会个性沉郁啦冷静喜欢思考同埋有时都会俾人难以相处嘅 古怪嘅感觉。 係啦 吓。你觉唔觉 我企三个都系呢三个月份。 你好惨。 十二、一、二月、二月全部中晒。 排住队嚟。 全部中晒。 排住队嚟 我系一个唯一夏天嘅夹喺三个冬天嗰度。 好彩系咁咋。如果你四个都系咁你点算啊 系咪啊？都好彩，仲有一个系啊， 铺埋一堆吓， 系啊， 咁啊，都呢啲 靠你啦， 大家就听就算啦吓， 冇错， 冇错啦吓，好啦，喂，嗱，今日咧，我哋爱好系列都唔记得一阵间摆个 post 先，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 眼泪，又或者嘅就系令你伤心嘅歌曲嘅，我哋琴日都有考虑过，就其实我哋咪应该要咧，即系等大家可以开心啲咧，咁但系其实都唔系啊，系咪啊？ 听歌啫， 系啊，搵歌啫，系咪？一阵间话俾我哋听，究竟你中意听啲咩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港大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表示，在 Omicron 变种病毒的疫情下，很少病人有肺炎症状，但是对于安老院社长者而言，由于 Omicron 令长者身体功能下降，影响吞咽，繼而引起吸入性肺炎，病毒會被吸入肺部，導致嚴重肺炎出現。孔凡毅在本台節目《醫生與你》又說，根據研究，接種第二針新冠疫苗，中和抗體會在三至六個月之後開始下降，因此建議打第二針後12个星期就可以打第三針，中和抗體會即時推高並維持一段較長的時間。打了針的市民如果確診，會產生自然免疫力，等同接種了一劑疫苗，因此如果接種了一針或兩針的市民之後確診，可以在康復後在12个星期後才接種第二或者第三針。政府計劃在院舍採取閉環式管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表示，強烈要求院舍的員工參與，但明白部分員工可能需要照顧家人，所以有關安排很難強制進行。他說會優先選擇至今仍未出現感染個案的院舍進行閉環式管理，估計現時這類院舍大約有80多间，當局會向參與閉環式管理院舍的員工安排指定酒店和專車接送。羅志光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當局另一項計劃是針對一些院舍外有空地，例如停車場或者前院後院等，當局會協助放一些貨櫃改裝成臨時宿舍，給員工放工之後不用回家可以休息。至於招聘內地照顧員的措施，羅志光說招聘的人手會分批來港，每批大約30至50人，首批已經正式工作。內地過去一日新增528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本土個案有402宗，吉林佔最多有165宗，山東和甘肅各有66宗，天津19宗，廣東17宗，其中深圳市15宗，陽江和東莞各有1宗，江蘇、河北、北京、遼寧、上海、內蒙古、浙江、雲南、山西、河南都有病例，過去一日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新增586宗無症狀感染者，本土個案佔435宗。內地累計112000多人確診，4636人死亡，103000多人康復出院。13屆全國人大5次會議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新聞發言人吳謙說，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美日試圖透過打台灣牌來實現以台制華的政治圖謀，注定是難以成真的黃粱一夢。吳謙指出，民進黨當局上台以來，他不承認九二共識，加緊進行台獨分裂活動，同時勾連外部勢力進行謀獨挑人，這種行徑是造成當前台灣地區緊張動盪的根源。他說美日在台灣問題上鬧得越歡，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動就會出手越硬， 他又強調解放軍有關演訓活動針對的是台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絕非針對台灣同胞。對於台獨分裂行徑和外部勢力干涉，解放軍絕不姑息，露頭就打。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溫暖。下周初潮濕有霧，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1度，相對濕度5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065点，升437点，成交金额5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5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6点，升咗3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0.4升咗5.6，恒生中国企业74.42升1.62，盈富基金21.26升咗4.8，美团152.1升3.6，李宁62.1升6毫，阿里巴巴98.1升1.85，港交所341.4升12.4。比亚迪股份204.6升咗14.6，友邦保险75.15升3.6，药明生物54.3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日元116.07，瑞士法郎0.928，加元1.281，人民币6.32。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06，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5667点，升咗950点。港金报18490蚊，跌咗5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4.74美元，卖出197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封路方面，荃湾嘅沙咀道因为爆水管，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之间，全线是需要封闭的，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就是荃湾的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之间全线封闭，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亦都请你改道行驶。另外加士居道天桥由于有中九龙干线的工程，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骏发花园的快线都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湖方向龙门居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的士车长陈昌良， 坐我车嘅啲病人啦。多数都会讲呢班说话，师傅啊，好彩有你哋呢班师傅啫。如果唔系，我哋都唔知点样去睇医生。我自己做咗，我系好开心嘅。 抗疫的士车长邓开明， 我从事呢个行业都40年， 疫情咁嚴重嘅，我覺得好個心好難過。咁有呢次機會，能夠俾我為大家市民嘅做一啲事嘅，我願意。 有啲人咧就講，我哋唔會為呢一啲錢去賣命乜，咁我覺得呢個係人嘅對一個價值觀嘅問題啦。我哋參加抗疫嘅咧，係救死扶傷，係能夠幫助到大眾，唔係用錢去衡量我哋嗰個自身價值。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只要一家人互相關懷， 冇難關係過唔到嘅。 Kitty 做乜垂头丧气啊？ 思芬最近有啲嘢唔系咁顺意啊！ 哇，做乜一收到个短信40000咁厚啊？ 我老公发个短信过嚟氹我，睇到佢写嘅嘢，我即刻开心晒咯！ 周末有情人话你知， 屋企人嘅关怀真系好紧要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阿马老爷啊，你咧即系都系呢一个行走江湖啊，做过好多唔同嘅工作啦。我相信咧，你都应该试过啲咧，工作量大到咧，差唔多要断担挑咁样样吓。即系我以前咧，我做过一份工咧，大家可能都唔需要我特别去解释，大家都明嘅，就系嗰个电视台嘅助理编导，你都知啦吓。 听咗讲过， 系冇停嘅，即系咁啊，冇有翻工冇收工， 乜都关你事噶嘛。 系啦，咩都关你事， 乜都关你事 啊。系啦，咁所以你有冇试过啊，马老爷？你有冇做过边份工系令到你？ 电视台后期咧，曾经系跟一啲叫做商业节目，咁就系做晒 research， 跟住去拍卖，拍卖然后翻嚟又要剪埋，又要成，好辛苦， 好大压力啊！点解唔得？佢都 佢剪埋啊！ 剪埋， 剪埋喎！佢话 有 金牌剪哦，佢即系佢同佢商量， 即系要边段要边段， 系啦，要坐喺度，系啦， 冇晒精神嘅， 好辛苦。 喂，成个制作人嚟噶咯噃，即系如果你做紧嗰样嘢。 是啊、 你系做紧制作啊？ 咁、 啊啊、 长即系咁长工时，你 三你预七日做完一集到啦。 嗯，你做咗几耐啊？嗰份工 做咗，其实一路系帮紧嘅，帮紧。我谂有年几年吓年松啲啦，即系唔系有嘅。 系咪点解唔做嘅？ 太辛苦啦，系咪？ 后来嗰个节目冇做啊。 哦， 你又踩沉埋。 我又系咁样谂，即系总之你入嗰组，嗰组就话 应该都系 马小强， 踩沉 又系佢 搭沉船。 系啊， 我哋好硬正噶，我哋算好硬正噶。 佢呢一粒系咪扫把星？ 我哋仲顶得住啦，真系算好硬正噶啦。 系啊， 系啊。 可能我哋如果唔同佢一齐，我哋仲硬正啲。 喂，嗱，不过 咁，即 系如果大家都系咁样搏命做嘢咧，我觉得咧就唔系咁好嘅。其实咧有篇文章，佢带出咗一点啊。第一，佢话咧做过一啲调查，佢话原来咧人类有极限咧系五小时嘅啫，即系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五小时。系啦，因为佢哋研究过咧呢个美国呢个史丹福大学研究过，佢话 你有冇读过啊？ 你读过？ 系佢有，佢有米字噶嘛？ 我冇读过。你教過， 係咩？ 你有教過教乜嘢？你喺史丹福度？ 佢教唔係佢唔係喺史丹福，佢嗰間叫史亞福啊，係啊，史亞福大學啊，佢個 史丹福大學， 史塔福 大學， 史塔福大學， 史塔福大學 係嘛？ 教大家可以點樣唔使便秘？ 教大家點樣可以翻咗工又好似冇做過嘢咁樣？ 但係可以照到兩， 係 啦， 係 啦。 嗱，佢話咧55小時係人類極限。佢話做過一個研究咧，有啲人咧一個禮拜做70小時，但係發覺佢哋嗰個嘅效率或者佢做出嚟嘅嘢咧，同硬小时系冇分别，即系话咧，其实你做得耐唔等于你做得好， 55分钟55小时咧，已经系叫做 maximum。 咁如果你咁讲话，即系话70小时减55小时，中间嗰啲咁嘅小时嘅话，基本上就多余啦。话 唔知啊， 即系其实你用多咗时间嘅话，但系其实你个效果都系一样嘛。 因为你个人体力下降咗啦，精神下降咗，你咪做少咗咯，慢咗咯，差咗咯。 嗱，另外你做运动啫嘛。 有一样嘢佢讲得好得意嘅，佢话反为如果有阵时你摆低唔做嘢啦，你去 hea 嗱，唔好话 hea 啦，去休息，去瞓觉、行山、睇书、饮下嘢，就 even 望住个窗口。你会突然间出现一啲叫做 diffuse thinking 即系平时谂唔到嘅点子 好似有啲灵感咁，突然之间飞入你个脑度。 呢样嘢对创作嘅人咧更加会系啊！你唔好谂住系咁坐度谂 冇用嘅， 系 啊，仲衰啊！你钉咗自己喺个张凳度啊嘛，其实到最后尾嘅时候，你如果喺呢一个时候咯，根本你已经塞住咗，即系等于你嗰条坑渠啫嘛。 系啦， 塞住咗嘅话，你梗系要通。 所以大家唔好谂住我系咁谂，系咁做，未必好。 但系你个老板唔系咁谂啦， 最系啦， 佢唔俾你走咧。 嗱，有个黄金比例咁啊，大家无论你做紧咩岗位啊，谂下可唔可以做到呢个黄金比例咯？就系话你喺你嘅工作做紧嘢啦，咁大约嗱呢个唔需 exactly 嘅，大约。52分钟，即系大约一个钟度啦，就要唞17分钟。你当唞三个字， 哦 ，OK 啊， 唞15分钟，即系一个钟唞15分钟，一个钟唞15分钟，系啦，即系 你眼都要唞啦。讲真， 冇错， 系啊，都要提醒大家，如果我哋成日都望住个电脑咧，其实你要30分钟嘅时候，你就应该要唞下噶啦。 阿马老师啊，你都系呢个黄金比例喎，我发觉，你 系 做15分钟唞一个钟噶喎 ，exactly， 所以你睇佢几开心，系咪？我都好似 你 咁样， 你唔好留意我好唔好啊？ 我唔系留意你，我只不过系羡慕你都嚟唔切啫。 多谢 好啦，翻嚟我哋会有今日嘅网上情，我哋呢个歌叫做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ink Floyd。工作紧好忙碌嘅你，得闲都要唞唞。 犀利啊 ，Pink Floyd 你都出埋， 系啊，哇！送俾黎罗，我喺黎罗大学成日听呢只歌。Snapshot in the family album. Daddy, what else did you leave for me? Daddy, what'd you leave behind for me? All hard was just a break in the wall. All in all, it was all just breaks in the wall.网上情，老伴老伴，老来相伴。一辈子不离不弃是哪个？就是你的老伴了。 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不是父母，不是仔女，而是你的老伴。父母会先你而去，仔女终会有自己的家庭，可以陪你走到最后一路不离不弃的就是老伴。世间所有的夫妇因爱而发展，因情而长久，这个情是爱情、亲情、恩情。有老伴的地方先是屋企，有老伴的地方无论是开心、甜蜜、艰难、困苦，日子都是甜的。生活好像一杯白开水，你的老伴就是糖，只有他一起的日子才会觉得甜而有味。没有糖的白开水寡淡无味，没有老伴的日子孤单无依。除了你的爱人之外，什么老伴呢？老伴是一起最耐的朋友，一年年一天天，从日出到日落，陪你行过半个世纪，同你一起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什么是老伴呢？就是那些同你嗌过交、吵过，但仍然关心你、包容你的人。什么是老伴呢？他是最贴心的知己，他知道你一些无法言喻的苦，他知道你养家的累，有时候你不需要开口，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他就会明白。什么是老伴呢？就是那个为了帮你减轻压力，宁愿自己辛苦一点、累一点，只是希望你能够舒服一点。什么是老伴呢？老伴是最大的恩人，在你病的时候他会陪住你，守在你身边，照顾你，直到你康复。他在你贫穷的时候不会嫌弃你、离开你，默默陪在你身边，直到你成功。什么是老伴呢？为了你操一辈子的心，为了你陪伴一辈子。老伴是此生离不开的爱人，有他的日子才会充实，有他在身边，屋企才会温暖。年纪越大越发现，人最离不开的都是自己身边的老伴。旅行的时候，几好的风景、几好玩的地方，都希望一起去的是老伴。叫一声老婆好轻松，叫一声老公好容易，叫一句老伴需要一辈子不离不弃。但愿天下所有人都拥有最好的一个老伴。 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在乎我，又怎会让我挂着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上午分到早上十一点钟啊，听紧呢个香港电台大台风操浮人，今日廿二度气温就比较温暖嘅，相对湿度56%，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未来数天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张洪亮一首旧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十一点钟之后翻嚟，我哋由爱好系列一首流泪或者伤心嘅歌曲，你要选择又系点？ 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好啦，有位阿坡啊，阿坡咧，阿马老师啊，佢问咗一个得意嘅问题，我都谂，大家讲下咯，因为你都系食噶啦嘛，即系都会有，即系总有食嘢啦咁样。咁佢咧，喂，其实讲开咧，即系佢食嗰啲叫氹氹转嘅寿司咧、 嗯， 又或者呢类嘢咧，有咩可以食得饱咧咁样样？因为好似阿 Sarah 今朝话斋，好多嗰啲两一碟两嚿嗰啲咧，好似要食好多碟先饱。咁今时今日其实已经好啦，因为而家冇咁贵啦，以前系好贵噶，几廿蚊碟嘅。 转寿司嘛，你 氹氹转寿司啊，系啦，咁其实如果你要饱，我试过氹氹转寿司咧，叫一碗嗰啲叫做净乌冬啊，清汤乌冬啊，定系唔知佢有个名啊，即 系 总之冇餸嘅， 系 就咁一碗乌冬嘅啫。 可以啊， 咁系啊，怼即系晾一晾个肚 咯， 然后先再食嗰啲鱼生咯。 系啊， 我就系咁， 可以系咁嘅。但系如果系嘅话，你唔可以食寿司啊，寿司有饭噶， 寿司都饱嘅， 系啦，我觉得系刺身， 四五碟都饱咯。 你得唔得啊？四五碟，你咪连埋只碟食啊！你四五碟饱，你冇你唔好玩啦、 啊！ 你个肚咁劲，你四五碟可以 系啊？ 你四五 睇少佢啦， 都未填满三分一个肚腩啊！我谂你四五碟，你得唔得四五碟？ 四五碟我差唔多。因为其实大家都要留意咧，就如果你要食寿司咧，啲饭量咧系好多 好多噶。 如果你食咗五六嚿嘅话咧，已经有成碗饭有多了。 又或者嗰啲叫手卷仲多。 哇，好多，系啊，差唔多一碗饭咁大个。我就会觉得咁样嘅。如果你话食寿司都还会饱，但系如果你话就系食刺身咧，其实有时真系会觉得真系鋸到一颈血嘅。咁咪会成只船咁拎嚟嘅。 你自愿嘅。 嗰啲起码都系嘛四位数字啊。 咁贵？ 系啊，要。 一隻船可以四位噶， 一定要，仲要睇下你里面系啲咩嘢，就食一啲比较贵价啲嘅，可能拖罗啊，又或者 uni 啊咁样，哇，系嗰条数真系。 其实咧，因为 Sarah 今日讲嗰样嘢就，因为你已经系女朋友啦嘛， 系 咪先？ 系。 但系如果你同一个新相识嘅，佢话想去食唔到，你话哇俾人拖噶噃，唔到你咁讲啊？ 我唔会。我 知啊， 我都有试过，即系我觉得佢想 impress 我嘛，系咪啊？即系佢想令到我就 系 有一个我好好嘅，系啦， 我 为 咗你 愿 意 系 俾多啲钱嘅， 系啦。但系个问题系在于我真系会觉得唔需要咯。你反而会咁样，我会觉得就系你好 嘥啲钱啊， 你好炫耀啊。我未必会中意呢一种男仔啊，所以其实我同阿小强系唔可以拍拖噶。 除咗呢一样嘢咧，合唔合眼缘啊？我想问啊，首先 合唔合眼缘咪就系睇下佢呢一啲嘅呢个咪就系你同佢之间个 value 咯，系咪啊？大家就喺食嘢方面或者你用钱方面，究竟 系 会点样咯？ 都系嘅， 睇到噶，因为你应该要用喺一啲正啱嘅地方嘛，系咪适合嘅地方嘛？ 马大爷啊，今日咧嗱，我哋个主题就系流泪或者伤心歌啦，你会唔会又讲我华芳的故事啊？ 又嚟夜机送机 系啊， 唔好啦啩， 住喺西贡 系啊，佢已经翻咗嚟几次，你送几次机咯？如果一只立。 博噶啦， 辗转反侧讲咗几廿次， 冇错啊，仲系讲紧启德机场嘅，我真系有啲惊。 咁啊，留意就意啊，同埋今日咧十二点钟之后咧拍鬼故嗰啲就暂时可以咧就删细声少少，因为系啦，古灵精怪咧，今日十二点新闻之后又会播出啊，同埋今日都有即安剧嘅，咁好多节目轮流一路送信俾大家吓， 系啦，一路都可以 keep 住啊精彩 ，keep 住有唔同类型嘅嘢咧，等大家咧好似食我哋嗰啲氹氹转寿司咁啊， 寿司咁， 冇错， 嗯，系，同埋见到好多朋友都 整得够甜， 系啊，好多朋友留咗言，即系留嗰啲歌咯，睇下有冇同我哋相撞先吓，咁啊留意住十一点钟之后嘅爱好系列，而家先咧十一点新闻。 陆续向巴基斯坦、柬埔寨、黎巴嫩等三十几个国家的军队提供了疫苗援助，并且通过提供防疫物资援助、派遣军队抗疫专家组等的方式，和五十多个国家军队展开了抗疫国际合作。在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90点，升363点，总成交是66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0点，升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5点，升338点。部分活跃港股报价，腾讯控股388元，升3.8。恒生中国企业74.16，升1.36，盈富基金21.2，升4.2，美团150.5，升2元，阿里巴巴97.15，升9毫，李宁62.1，升6毫，香港交易所339.8，升10.8，比亚迪股份204.6，升14.7。友邦保險74.95，升3.4；藥明生物54.45，升2.45。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2，英鎊10.292，瑞士法郎8.429，澳元5.719，加元6.102，新西蘭元5.339，歐元8.6456。每百日元兑港元6.73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0.818。日经平均指数报25,667点，升950点。港金报18,4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5.49美元，卖出系1,97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受爆水管影响，荃湾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一段仍然系封闭噶，就系封咗一段嘅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位置就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斜葵芳、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屯门公路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和将军路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好啦，嚟到我哋环节爱好系列，马老师，系啊，大家准备好啦吓。咁啊，网上好多朋友咧都留咗好多唔同嘅歌曲嘅， 犀利 啊！咁嗱，其实因为咧嗱，虽然我哋话伤心或者流泪歌啦，咁我睇翻咧，原来好多咧，即系唔系好多咧，部分啦就唔系因为爱情嘅，有啲因为亲情啦， 系啊，因为爸爸走咗， 爸爸啊等等， 听首歌就会记起佢咯， 都系嘅，因为歌曲好多时会带嚟好多旧有嘅回忆吓， 咁 所以就未必一定爱情先会令你伤心嘅， 因为流泪都有好多种唔同嘅原因噶嘛， 系啊。冇错，嗯，冇错，我见到马老师有时都会流泪噶， 我唔会 笑到喊，笑到 喊，你呢个系 happy tears， 笑到喊啊， 唔同嘅，我冇谂过，有冇啲咩歌嘅就系有呢一啲咁嘅嗬，即系开心嘅眼泪嘅咧， 系啦，咁大家 好耐，笑到流眼泪，好耐冇试过， 系啊，嗱，大家都唔同嘅，譬如有啲朋友咧，佢话系啊，新不了情啦，吓，有位啊谭先生，咁另外咧就徐想曲 Emma 咁随想曲，我又觉得好似唔知咧，可能每一个人嘅唔同啦吓。 可能佢听呢首歌嘅时候，佢会喊， 谂起啲事情啊。 系啊，所以我都话啦，即系大家其实除咗有你嘅音乐选择之外咧，可唔可以话埋俾我哋听嘅就系点解你会拣呢首歌 ？O K， 个原因同埋个古仔系乜？ 有位叫做碧霞咧，梁碧霞咧，佢就话咧，我每次听妈妈 I Love You 咧，就会喊得好厉害，咁一定挂住妈咪啦，嗬。咁另外 Candice 咧就话苏打绿嘅我好想你。 仲有好多嘅，咁譬如可能有啲朋友咧就叫做贺公主啊，呢位朋友好犀利吓。苏瑞嘅就酒干倘卖无，佢都觉得好好听。 都系谂起爸爸啦，我觉得应该系 啦。另外仲有吉大人啦，佢就话咧刘美君嘅《午夜丽人》嘅主题歌曲冇错， 俾人 叼 咗颈血 系啦。佢话当年咧有好多众人嘅情怀啊，可怨可点啊，咁呢个选择。 吉大人，你咪以前吓 系啦，仲有嘅就系有张学友嘅《蓝雨》啦。 嗯，另外 Chris 嘅《哭不出来》啊， 《 哭不出来》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咧就系啊张惠妹啦，一个版本咧其实就系啊迪卡牛仔噶， 系啦。另外仲有就系何大少啦，想点唱嘅呢一首歌咧就系范晓萱嘅眼泪咧，我都有谂过，系啊，但我临急唔知点解咧就转咗个弯嘅。 另外 CK Chan 咧佢讲嗰只都系喊嘅 Tears in Heaven 啊， 哇呢一首我估你会拣咯。所以我又擺低咗嘅呢一隻係 Eric Clapton 啊嘛，哇！呢首歌又係一離開頭嘅吉他，你就簡直想死。 冇錯啦， 係嚟啦！ 我第一首歌 係 張信哲，別怕我傷心。 你好似有一隻係張信哲喎，係咪啊？阿馬大爺， 我冇。 哦，冇啊。OK， 咁得啦。點解會揀呢隻歌咧？ 有啲回憶。有啲故事， 一阵间发讲。 哇，你个心已经沉咗落去啦。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 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 别怕我伤心嘅歌词内容咧，讲到个男仔咧怀疑个女朋友啦，即系已经有另外一个啦，咁、就好想好、想知，即系你讲啦，你唔使惊我唔开心啊，咁样样。其实呢一个咧系好辛苦嘅一个动作，你又唔想知，但系你又想知，可能佢讲完俾你听之后，你更加唔开心，咁都系一首 记。你试过？ 梗系试过啦。梗系试过，你有冇试过？ 我试过， 即系你好想我话俾你听，即系你都知知地嘅，但系到真系话俾你听，你又更加唔开心。 但系其实你系知 嘅， 嗬？我想讨论呢一样嘢，你 系 知嘅。 但系你要亲口喺佢口里边讲出嚟。 我要佢承认嘛。 我要佢口里边讲出嚟，就唔系估下 啊。我试过就一路都唔知，但系我有个朋友卒之讲咗俾我听，咁跟住我就想自己去揾出个真嘅真相。其实你已经见到有好多嘢咧， 啲蛛丝马迹 系啊，相啊嗰啲嘢啊，佢翻嚟对你嘅嗰、那个即系感觉啊个样啊咁样，但系你会拒绝相信咯，系啊，咁继续呃自己咯。好啦，咁啊呢一首歌我谂即系都道尽咗有好多可能系你拍拖嘅时候会有呢一啲咁嘅情况出现，咁啊当然都系伤心同埋会流泪嘅歌啦。好啦，我跟住我拣嘅呢一首嘅话咧，系真系发生过喺我身上嘅，咁啊都系去面对紧。有一段嘅就系似有还无，但系你又唔想放手嘅咁嘅阶段。咁啊，我仲记得咧，以前咧都几好嘅，我会几中意去有某啲嘅酒店咧。你哋有冇去噶？嗰啲 lounge 咧系会有一啲菲律宾人喺度唱歌，你喺嗰度饮嘢嘅。 有噶，系啊。 小强一定有去啦。 系啦 ，H 字头嗰间。 啊，你觉唔觉得咧？其实咧个气氛系好 好 噶， 好正啊！ 系啊，嗰啲走廊咧，佢哋唱歌又好听啦。他们又会接受点唱啦，以及就是什么歌都经过他们把口的演绎是很适合的一个钢琴，或者其实有时候可能就是多一个吉他，是很简单的一些乐器，但是他们都好像如泣如诉这样。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消费可以负担得起，真的不会天价。 没错，还有你喝杯东西跟朋友聊聊天这样，就是静静地，其实我很怀念那些这样的气氛。好啦，咁嗰次其實我咧就唔係咁開心，咁我有個朋友咧就勸我唔好再同嗰個男人糾纏嘅，咁跟住咧佢就好好，佢就話不如咁啦，自己留喺屋企，你都係喊噶啦，你都係傷心噶啦，我帶你去即係飲下嘢啦，可以就成個人即係唔好再喺個間屋嗰度，因為其實我就喺度諗緊，我就我要喺間屋裏面，我想等佢翻嚟，即係我想同佢大家傾下。 佢想掹你出嚟， 佢就掹我出嚟，佢就話你無謂喺度糾纏，係嘛？即係有時候好多嘢，你不如。唔好问埋最后尾嗰句伤你自己心嘅嗰句说话，系 出嚟咩？ 系啦，人哋都明，你都应该明人哋想点啦。咁我嗰次就去到嗰一间嘅即系酒店上面嗰一个 lunch 啦。咁跟住就系同我个朋友喺度倾紧呢一件事嘅时候，突然之间咧就唱呢一首嘅歌曲啦。 咁啊，当然啦，能够对准当时嘅心声，系咩歌咧 ？Crying。 I was alright for a while. I could smile for a while. But when I saw you last night, you held my hand so tight. When you stopped to say.And though you wished me well, you couldn't tell that I'd been crying over you, crying over you. Then you said this so long.Left me standing all alone, alone and crying, crying, crying, crying. It's har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touch of your hand can start me crying. I thought that I was over you, but it's true, so true. I love you even moreDarling, what can I do? Oh, you don't love me, and I'll always be crying over you. 金曲 crying 啊！啊，估唔到你都识呢只歌喎， 梗系识啦，系、一个小字典嚟， 少少 OK 噶啦，啲老饼歌嚟噶、马老师你应该识啦，呢只歌系咪啊？ 唔识。 哦，系啊，哦，嗯 ，OK， 你真系比较少听英文歌吓， 系啊 ，OK。 其实呢只歌咧，头先咧大佬一出嘅时候咧，你都话就啊，我估唔到嘅就系你会拣呢一个版本，系啦、我哋而家把拣嚟嘅呢一个咧就系 Don McLean 嘅， 因为有几个噶，有 Roy Orbison 啦、有 K D 咧 ，K D 咧，哇 ，K D 咧嗰个好听到死啊，真系，系啊，咁啊呢一首歌啦，咁啊讲翻起以前有一个爱情嘅故事。 其实咧，马老师啊，头先我哋所讲嗰啲叫做喺 Lobby Lounge 嗰啲情怀，你有冇啊？ 嗯， 有冇？ 有 冇试过？ 有， 其实有两段 time slot 嘅，一个咧就 happy hour， 佢五点或者六点后啦，嗰时间饮酒系平啲嘅， 冇错，一个价钱两杯， 系啊系啊， 一定系咁嘅 happy hour。 咁另外有啲就真系夜晚嗰啲咯，反而嗰啲都有嘅，我都有去过， 有 嘅，两种唔同情怀嘅， 系啊。 系 我想去，你讲， 我最中意就系去，乜而家拆咗两间酒店就是、Hilton， 哇，佢上面有个吧咧，好正，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非常好，非常好。 嗰叫咩吧？ 有音乐厅。 叫咩名？ 唔记得咗啦，我唔记得咗啦。 哦，我就中意嗰阵时喺尖沙咀新世界中心顶楼有一个，我而家唔记得咩名，又系我唔记得咩名，就系望住成个海啊，望尖沙咀啊，个黄昏落日 系落日嗰阵时嗰啲景色咧，而家又系拆咗啦吓。 系啊，有时候啲可能 lobby 咧，譬如可能系诶嗰啲叫咪商场嘅 lobby 咧，其实有时都会有个 嗬， 佢、就喺出边嗰度都会有人，但系未必有酒饮嘅，但系就有人唱歌嘅。咁啊，总之我真系觉得佢就唔知点解尤其是系菲律宾籍嘅朋友，佢哋唱呢啲， 哇， 特 别 好听， 沧桑 嘅男又好听，女又好听， 系啊， 好犀利佢哋。 你仲可以点唱噶嘛？ 冇错， 写张纸叫个 waiter 唔该同我俾佢啊。 乜嘢歌都识唱噶，就算系你话真系佢净系钢琴都好啦，你唱快歌佢都一样好听噶、 其实而家仲有冇咧？ 唔知有冇啦。 而家少咯，我谂真 系。系啊，如果系嘅，我真系好中意。 夜晚有冇？真系死人。 而家夜晚冇啫。 好正。 但疫情过后，唔知仲会唔会有咧？以前另外一种欣赏嘅地方就 系 叫民歌餐厅啊嘛，即系李隆基啊，好活跃嗰个年代。 我都有唱过。李隆基好犀利噶。 有个吓，尖东啊。 系一个电子琴手喺侧边弹嘅， 系啊，一样系要点唱嘅，系啊，李隆基好犀利噶嗰阵时候，佢揸架超跑跟住去赶场噶， 食啲豉油扒噶嘛， 但系其实几好食噶， 食啲豉油扒。 嗰阵时系咪有间叫翠丽华？ 冇错。是啊，有好多啲新进嘅歌手都系喺嗰度登台咧，吸收有好多啲登台嘅经验，其实系一件好事， 都系好耐以前啦。哎，好啦，十一点半，嗱，马老师，你一个好好先，因为我哋听十一点半新闻、财经消息等等，好冇？翻翻嚟继续就播下马老师呢一个嘅同佢而家个身体状况一样嘅， 又或者我哋见到佢个样，我哋见到佢个样系乜嘢？ 第 一个字，大家估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葵涌七号货柜码头对开，朝早大约10:20，警方接报指怀疑有胶箱引致火警，现场冒出大量浓烟。現場所見有大量黑煙冒出，在遠處亦可以看到，消防和警方到場調查。政府昨天向市民發出緊急警示並配以響聲，指伊利沙伯醫院即日起成為定點醫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相關資訊有迫切性和時間性，由於市民平時會到伊利沙伯醫院求醫，所以要提醒市民有關醫院已經轉為主要接收新冠病人和生命危險的緊急病人。陳肇始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會反映市民對警示的不同意見，包括能否要求流動電訊服務供應商將警示的聲響調低。他說政府會透過系統發放緊急訊息，呼籲市民不要關閉有關警示通知。全國政協第十三屆五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全國政協主席汪洋發言時說，全體委員一致認為今年要將迎接中共二十大，學習宣傳貫徹二十大精神作為重大政治任務，在思想引領上求實效，為保持平穩健康的經濟環境、國泰民安的社會環境、風清氣正的政治環境貢獻政協力量。他說要不斷增強政治領悟力，對黨的創新理論深學篤訊，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動上同以總書記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亦要不斷增強政治執行力。人民政協只有堅持理職為民，才能夠更好彰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獨特優勢，亦要深入傾聽人民呼聲和反映人民訴求，協助黨和政府破解民生難題。北韓領袖金正恩視察國家宇宙開發局，表示將全力支持開發局在五年內大量部署軍事偵察衛星。朝中社報導，金正恩指出，開發偵察衛星工作是提高國家戰爭壓制力、完善戰爭防衛能力的當務之急，目的是實時探測美國 及其追勢力的反朝軍事行動情報。韓聯社認為北韓近期通過實際行動暗示可能重啟核試或者發射洲際彈道導彈，並分別在上月27號和今個月5號進行研發偵察衛星所需的重要試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98点，升370点，成交金额7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3点，升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70点，升3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9.6升4.8，恒生中国企业74.18升1.38，盈富基金21.2升4.2，美团系150.4升9，阿里巴巴97.05升8，李宁62升5，港交所339.4升10.4。比亚迪股份204.6升14.7，药明生物54.45升2.45，友邦保险74.9升3.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日元116.17，瑞士法郎0.928，加元1.282，人民币6.322，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05。澳元兌美元0.732，新西蘭元兌美元0.683，日經平均指數報25,667點，升950點，港金報18,450元，跌6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76.37美元，賣出1,976.8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荃湾嘅沙咀道因为爆水管，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之间全线是需要封闭的，咁影响到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就是荃湾的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之间全线是封闭，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在油塘的鲤鱼门径，因为有渠务工程，鲤鱼门径去崇信街方向的部分慢线都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和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同轻铁路轨交界嘅路口时候，谨记要遵守交通灯号，千祈唔好冲红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储存加密货币的数码钱包有不同的种类和风险要留意的。 用手机和电脑转账操作的叫热钱包。由于一直连住网络，会有机会被黑客入侵，又或者会有被转走的钱的风险。大家在使用加密货币的时候，一定要做足功课和了解风险啊。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鲁红电咪知识会社。 哇，茉莉你好有手尾，啲手工具用完抹到好干净下噃。 当然啦，斌神，尤其是手握嘅部分啊，工作嘅时候先唔会跣手啊嘛。喂，你嗰个大锯啊！ 哇哇哇，小心啲，唔好对住我。不过咧，你都可以照顾下身边嘅工友，避免将刀锋或者尖锐嘅部分指向身边嘅人嘅。师芬，你可唔可以帮帮我啊？ 阿斌神，你都小心啲。茉莉啊，不如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精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用得好，开工安全冇烦恼。我系斌神。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小小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的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嚟到马老师啦，马老师你介绍下你嘅作品。唔係你嘅作品，即係你嘅選擇。 我嘅故事就係、是、都係幾年前，嗰時仲喺大陸做嘢嘅，咁啊同一班東莞嘅朋友都幾熟嘅。咁其中有一個話咧，喂，有一個項目咧喺陽江嗰度發展幾好㗎，咁啊成班人去，因為大家都好熟好熟，就話要攞咁多錢，你一人夾啲啦，咁。我哋一去一行，我諗有十個八個人。就去咗陽江嗰度睇，我要五日，要逗留喺嗰度五日啊！好啦，咁啊去五日啦，又食飯啦，又呢樣嗰樣搞，佢甚至乎租埋一個辦公室喺度，哇，好靚喎！等等，然後去到有一晚，哇，大家飲咗好多酒，啊，好快可以實現啊！呢個項目，係、哎、好嗱，聽日啊，大家唔好咁早起身啦，唔好咁辛苦啦，兩點鐘再過嚟我哋呢度。我哋就开始執行呢个项目啦，好。第二日一点钟到，我哋成班人就去咗佢嗰个办公室，去到乌灯黑火，人去楼空， 系立咗你啲钱啊？ 系啊，立晒啊，全立啊，大家都呆咗，系咪真噶？因为大家都系东莞，嗰、那个人都系嚟自东莞嘅。咁啊！即刻帶我去東莞，喂，揾人去佢屋企，去住嗰啲別墅嘅，即刻睇下係咩情況，因為電話佢已經係打唔通啦，冇咗啦個電話， 揾唔到，消失啦， 係啦，消失咗啦，即刻去到嗰個別墅嗰度，人去樓空，大家呆咗，原來真係有人會立錢走佬，其實又唔係好多錢，我諗嗰度大約係幾百萬啦，即係咁多個朋友。 哇！幾百萬唔多錢啊！哇！ 唔係，真係唔係好多錢。即係如果講走佬咧，呢、這個唔係借得走佬嘅錢。咁點啊？咁啊，大家啲朋友梗係好嬲啦！呢個又話識咩獎，嗰個又話識公安，又呢樣嗰樣那樣。好，即刻翻去。咁啊，朋友問我：喂，你走唔走啊？我當時我知道。呢、這個真係事實嘅時候，我成個腦空白一片。 咩叫走唔走啊？ 係咯，關你 咩事？即係翻唔翻去東莞啊？ 哦， 我哋喺陽江，佢、話：哎， 你大約唔見咗幾多錢啊？講唔講得？六位數字， 我都啊咁上下啦。 嗯， 我當時我腦袋一片空白，成個腦係發聲。 因为我要同我屋企交代，即系你要同好多人交代嗰啲钱点样。我喺度谂紧，仲存一丝嘅希望，啊会唔会搵得翻咧？会唔会追得翻咧？ 可能唔系嘅，咁啊。 系啊，于是我选择唔讲，全部人走晒。我话你俾我即系留响度，自己静下两日啦，留喺个酒店嗰度。哇，原来觉得好辛苦，我真系未试过咁辛苦。虽然嗰啲钱，冇咗就系冇咗，咁去再搵啫。但系嗰一刻，吓、啊，原来呢事系真嘅、哦，冇办法啦，顶唔顺。我后来我都唔想留喺嗰度啦，我觉得呢个地方好邪恶，我自己走。就去边咧？我去咗桂林，我乱去嘅啫。 嗯， 真系我唔想翻香港，亦都唔想去东莞。 你就想行开一下，系嘛？ 系啦、 嗯， 走咗去桂林。 嗯， 有一晚差唔多近中秋嗰啲日子。佢夜晚咧，漓江咧有啲船喺度嘅，咁、 嗯、 我自己坐只船出去。哇！我真系曾经谂过，不如我碌落去，即系做啲傻事算啦。嗱，谂下谂下，都系唔好啦。个月光咁靓，照住呢个时候，手机铃短信，屋企人问候， 嗯嗯、 喂，点啊？就嚟中秋咯，我哋翻唔翻嚟啊？我话唔翻啦，我同朋友一齐赏紧月。哇！个月光好靓。我话咁你开心啲啦，点啊？个项目顺唔顺利啊？我话OK 啦，顺利啦，就收咗线，即系冇声短信。嗰一刻我真系攰到咧，第一次为咗呢件事流眼泪，我就谂起呢一首歌。 在繁星夜里，曾共他共醉，但星不再醉，红衣风中跌坠，我问寒 喺呢个杭州荡下荡下佢嘅扁舟嘅时候，谂起嗰啲钱俾人 cap 咗。 你冇咁，我头先都唔敢出声，一阵间又话我 好泪中啊，就抌住个胸啦，砰砰砰！ 我蠢，我冇用， 平时只有我呃人嘅啫， 点不知都俾人哋呃翻铺啦，我都有。 我知一切来日可。 天嚟嘅呢首叫《眷》啊，亦都系马大爷嘅选择。 好嘢啊！ 好嘢，好嘢吓！希望马大爷咧就 唔开心， 唔好再谂啦。 系啊，啲钱等于财散人安乐。 冇错吓， 系。 对于你嚟讲，呢啲一万几千啊，如垃圾系咪先？有乜所谓咧？系嘛？ 如果系如垃圾，佢就唔会自己要放逐去到杭州啦。 唔系杭州美女多嘛？ 我都明嘅，边度都 唔开心噶，要寻我开心噶啦。 你寻我开心，我寻你开心啦。 冇错啦， 好。 嗱，我呢个选择其实纯粹因为只歌嘅啫，咁啊伤心啊嘛，咁啊谂起，即系有时咧爱情里边嗰种执着啊、痴迷啊。都是另外一個字，即係痴啊，即係痴，唔係痴線嘅痴，即係痴迷嗰個痴，所以令我諗起幾分傷心， 幾分痴。 王杰嘅一首旧歌， 同埋佢把声又唔知点解啊，嗬！你一定系要唱呢啲歌，你先觉得好沧桑。 冇错， 系 啊，马老爷有冇带起啲回忆啊？马老爷 有啊， 谂起咩啊？ 都过去啦， 谂起杭州西施系嘛？ 定系杭州死尸， 杭州马老师。好，送俾大家呢只歌曲，王杰嘅《几分伤心几分痴》。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爱好系列今日小弟嘅选择其中之一。 哭泣声绝无意义，他不会扭转分开的心意。梦似是失去收结一首诗。仿佛听别人故事，今天我岂可关心多一次，又再让这次痛一再开始。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旧时从梦里也不再有意思，谁要你再说那温馨的句子。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睡梦如欠缺要你都不可以，而这晚却算我跟你不可再试。啊，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风百歌，情与爱何休止。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介意。得几分伤心几分痴，旧时从梦里也不再有意思，谁要你再说那温馨的句子。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睡梦如欠缺要你都不可以，而这晚却算我跟你不可再试。啊，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风百歌，情与爱何休止。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介意。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风百歌。 王杰嘅呢首《几分伤心几分痴》嘅，好啦，到阿 Sarah 啦。 好啦，咁到我咧就话，其实有时咧听歌咧，未必话真系要喺唔开心或者伤心嘅时候先至可以听呢啲咁嘅歌。尤其是我自己都会中意，会间唔中听翻一啲好旧、好旧、好旧嘅。例如可能讲紧嘅就系话嗰啲咩白光嘅《等着你回来》啊，有时你哋会唔会噶？系啊，又会有另外嗰一种嘅，就系好似听留声机嘅怀旧嘅感觉嘅。咁所以其实你间唔中去听呢啲咁嘅歌嘅话，亦都会有一啲新嘅版本啦。今日拣嚟嘅呢一个咧。就是林忆莲翻唱的这一首的歌曲 《情人的眼泪》， 冇错，叻。咁其实我就觉得，即系有时间唔中会有呢啲咁样嘅旧嘅怀旧嘅情怀啦。咁呢首歌嘅话，我觉得系 又是很舒服的，是似又是那些揸緊架車，跟住冇乜地方可以上去。 是不是 Dick Lee 的、這個、 是啊 ,Dick Lee 的。咁我覺得呢一首歌曲再翻唱一首即係咁經典嘅《情人的眼淚》，我諗相信大家喺談戀愛嘅時候嘅話咧，應該都流唔少噶啦。但係都可以用種咁輕鬆嘅感覺嘅話去面對， 好特別嘅， 係啊啲唔開心嘅。所以今日揀嚟嘅就呢一個嘅版本啊嚇，林憶蓮翻唱嘅呢一首舊嘅經典嘅金曲《情人的眼淚》，當然亦都經過咗 Dick Lee 嘅呢一個嘅編曲啦。令到呢一首歌曲有一种嘅好特别同埋轻快嘅感觉，希望你中意。 情人的眼泪咁嘅时间咧，关系我哋咧就听半只啦。马老师啊，到你嘅选择啦。 嗱，我今日选择呢首歌咧，就系、是、有一个境界，就话欲哭无泪，欲语还休。我谂呢一种感觉咧，真系好难。 同头先嗰个时间唔同噶系嘛，即系另外一段嘅人生嚟。 唔系，我呢个净系想一首歌。咁因为情路坎坷嘅朋友，希望佢可以重回正轨，好冇？就送上呢首歌。 即系佢之前入咗歪途咩？点样正轨嘅？ 哦，佢去咗杭州之后开始变坏， 点解又重入正轨？我之前系咩？误入歧途啊！ 冇误入歧途喎，系啊。 不过我唔应该真系处理嘅，你过多才，你喺个泥罗河嗰度读书，我你点会错先得噶？错系我错啫，系 啊。我哋已经俾人闹啊，好衰啊！人哋讲个咁惨嘅古仔，你哋两个仲要笑？ 喂，介绍只歌 ，BGS 嘅 Words， 马老师嘅选择送俾大家。 An everlasting smile, her smile can bring you near to me. Don't ever let me find you gone, 'cause that would bring a tear to me. This world has lost its glory. Let's start a brand new story now.Show you how my love. Talk in everlasting. It's only words, and words are all I have to take your heart away. 话送上咧就系有马老师嘅呢个选择啊，吓嘛，结束我哋今日嘅爱好系列啦吓。好啦，咁啊已经接近咧时间啦，去到中午嘅十二点钟啦。咁啊，当然同大家要讲讲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点样先啦。会系天晴嘅，咁啊下午嘅天气干燥，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都会系大致天晴，咁啊日间温暖啦吓。下周初咧就会系转为潮湿同埋有雾噶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身体同埋小心着衫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3度，相对湿度50%啊！呢一排都真系有啲干啊！好啦，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系现正生效嘅。转头翻嚟嘅话，会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吓，当然亦都会有咧，就系古灵精怪惊嘅朋友就哇，就要小心啲啦。 等调查，全国政协会议早上喺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表決通過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政治決議，當中提到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亦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亦要加強對外友好交往，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決議又提到，會議強調今年中共將召開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人民政協要堅持以總書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學習貫徹二十大精神作為重大政治任務。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午初渐转潮湿有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58点，升230点，成交金额8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8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52点。深证成分指数系12452点，升3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4，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73.58，升7.8。盈富基金21.06，升2.8；美团系146.8，系跌7；阿里巴巴96.15，跌1毫；港交所336.8，升7.8；李宁62.05，升5.5；比亚迪股份200.6，升10.7；药明生物53.3，升3；友邦保险74.4，升2.85。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19，英磅10.295，瑞士法郎8.429，澳元是5.726，加元6.102，新西蘭元5.343，歐元是8.645，每百日元對港元6.73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0.839。日经平均指数报25643点，升925点。港金报18430蚊，跌6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5.86美元，卖出197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

跳过的人他们不会讲。就好像死了之后人会去哪，这些永恒之谜是永远解不开。有一晚，我们故事的主角阿平来了一个他不熟悉的大厦天台那里。为什么？得一个目的，跳楼。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原因太多了。负资产、投资失利、欠人钱、被人呃感情、身体不好。过去几年，头先数的所有不开心的事情都发生了，那你说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最后他就揀了这间他不认识的大厦上去的天台。脚下的世界一切都很正常，有人行路，有车来回穿梭，但是这个世界就来跟自己永别了。今晚的风很大，他感到他的衫在吹到哗哗哗哗的声，额头上的汗珠一滴一滴地爬下来。他越企就越近那个栏杆，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在发抖，心里面有把声不停就说，跳啦跳啦，还犹豫什么啊？你不是想来这里跳楼的吗？你怕什么啫？他慢慢眯埋对眼，企图克服那种望下去那种恐惧感。然后他不再想了，一咬牙，轰，整个人就跌了下去。突然之间一切嘢都停咗嘅，唔通已经到地啦咩？点解冇感觉嘅？唔通真系感觉唔到痛楚嘅咩？佢擘大眼睇下，咦？点解自己嘅身体半空嗰度摇下摇下嘅？佢跟住知道咩事啦？原来佢着嗰件衫，嗰、那个衫领勾住咗有一排人哋晾衫嘅嗰啲铁勾，成个人就挂喺半空。随风摇荡，晚风令他醒了一点点，不知道为什么求生的意欲突然之间又多了。他掹着这个晾衫架，好用力地想爬上去，掹来掹去，爬来爬去，怎么都爬不到，怎么算？他刚刚想喊救命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啱啱对正嗰个窗口，噗一声打开咗，吓咗佢一跳。咁夜㗎啦，点解会打开个窗口嘅？佢见到一个头发蓬松嘅女人夹咗个头出嚟。对唔住，我住楼上嘅，我头先晾衫咧，我唔小心跌咗落嚟，你可唔可以帮我啊，太太？ 使唔使帮你报警啊？ 本来他绝对不想惊动任何人，尤其是那些新闻记者。报了警，跟着新闻记者就会来不停地影响，不停地报道。第一，所有关于他的事都会出晒报纸。但是现在他已经没得选择。于是他就说，好啊，麻烦，麻烦你帮我报警啊。那个女人没有出声，走回屋里面。隔咗之后佢又出返嚟啦。 你等一等一下。 唔該你啊。吵醒你唔好意思。 唔好意思，我想问你，你其实係想自杀啦嗬？边有人会咁夜咁样将自己挂喺度㗎？自杀就会。其实你是不是有什么看不开啊？ 平时他一定不会睬他，因为这些这么八卦的问题有什么好答。不过现在挂在这里，这个阿平想想，唉，算了，都呻下了。于是他就说，是啊，我生意失败，没了钱， 我层楼又变咗负资产，我太太带埋仔走咗。你话啦，我留喺呢个世界上仲有咩意思？ 死咗都唔能够解决问题噶。 太太，一家唔知一家事，唔系你理解系唔明啦。 你知嘛？我个丈夫离开咗我，同一个女人搬咗去外边住。我个女患咗癌症，医咗两年，最后都系走咗，剩低我一个人。后来我都验出患咗红斑狼疮。你话世界上不幸嘅人唔系净系得你一个。 讲完之后，两个人都冇出声，又隔咗一阵，那个女人就话： 是不是很辛苦啊？一直都吊住喺度，我想你一定系好唔好受。 系辛苦嘅，不过都好过跳落去啊！起码唔使撞到啲咁硬嘅地下，仲辛苦啦。 咁又未必。 咩未必啊？ 我睇过有啲医学书，佢话人喺跳楼或者系俾车撞到嘅时候，好快就会晕咗，之后就会死噶啦。其实你系感觉唔到痛苦噶，因为喺感觉到痛苦之前，你已经失去知觉。如果系咁，跳楼又点会痛呢？只不过系死咗之后，问题并冇解决，你只系将佢留俾人世间，等其他人帮你解决啫。所以自杀对我嚟讲系一件非常自私嘅事。 呢个时候，阿平突然间听到街上面传嚟一阵阵嗰啲警车、消防车嘅警号。哦，头先原来佢真系报咗警啊！啲车嚟紧啊！咁样，好多人落咗车咯，指手画脚望住上嚟。好啦好啦，有救啦！突然之间，那个女人用啲好奇怪嘅眼神望住佢话： 你知唔知啊？自杀死嘅人系永远都唔会轮回噶。灵魂只可以永远都是浮游于阴间和阳间之间，日复日，年复年，直至永远。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找到人做他的灵魂替身。 那女人一讲完，突然之间，一跳跳咗出窗外边。 个女人啊，个女人都唔见咗嘅。 阿平耷低头一睇，个女人抱住佢对脚。最奇怪嘅就系明明有一个人抱住佢只脚，但系完全冇重量，好似呢个女人系一阵空气，系一个幻觉咁样。喂，你做咩掹住我啊？你放开手啊！ 我等咗一年啊，我先至等到你啊！你条命本来就已经想唔要噶啦，不如同我交换咧。 唔好啊，唔好啊， 唔使担心。有朝一日，你会揾到一个另外一个对于生活厌倦嘅傻人去做你嘅替身噶。 我唔要死啊！我要爬上去，我要爬上去啊！ 他一路爬，一路爬，一路爬，最后他终于爬翻上去。风不停喺度吹，那个女鬼呢唔见咗。正当佢坐喺呢个铁架嗰度想唞一阵嘅时候，唔觉意望到下边个景色，嗰啲救护员跑嚟跑去，好紧张。地下瞓咗一个人。全身都是血，那个人原来就是他，原来他已经跌了下去 像白雪，就叫白雪，清闪烁如星星。绵绵万里，就到万里，青海各来见证。是我敢相信奇迹，若是天地无奇迹，然而生命是奇迹，叶落在冰川中，迎面极冷。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当局物色咗九幅土地兴建社区隔离设施，当中一幅位于落马洲河套区嘅土地，由于接近深圳，将会由内地直接派承建商兴建。他說這九幅地完成後，預計合共可提供50,000+單位。林鄭月娥在抗疫記者會上說，第五波疫情，當局在隔離工作方面主要以分流處理和增加隔離設施應對。在增加隔離設施方面，除了新建設施，亦包括使用現有的鯉魚門公園度假村，使用未入伙新建公屋，付費徵用酒店的房間等。他說入住社區隔離設施的人士平均5天就可以離開，呼籲市民如果被安排入住相關設施，希望他們配合有序使用，借此減低傳染給家人或者引發社區內爆發。政府昨日首次使用緊急警示系統發送訊息，提醒市民伊利沙伯醫院轉為專門收治新冠患者的定點醫院。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昨日啟用有關系統是合適，相信沒有人會懷疑本港處於公共衛生的緊急狀態。林鄭月娥在抗疫記者會說，伊利沙伯醫院是九龍中龍頭醫院，所以第一時間讓全港市民掌握有關情況，作出有關緊急警示。他又說，政府之前是透過 SMS 短訊服務提醒市民，但不足之處是要傳送到所有電話，要一段時間，可能要4小時才能夠逐批送到，如果市民用太空卡更加不能送到。而有關警示系統是參考了其他國家，包括日本和美國使用區域廣播技術設立。發展局局長黃偉麟說，除了青衣和新田兩個已經啟用的社區隔離設施之外，幾個中央援建項目將陸續投入服務。今個月將共有大約20,000隔離設施的床位投入服務。他說，在已交付的青衣和新田社區隔離設施共提供大約6,800單位，共提供大約6,800床位，其他項目就提供大約14,000床位，包括未來幾日陸續投入服務的粉嶺馬式路、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和洪水橋三個項目，到今個月21日的一個星期，元朗潭尾項目亦會投入服務。 黄伟纶又话喺今个月投入服务嘅六个项目，高峰期有15000名工人开工，香港同内地各占大约一半，并有600多部机器配合建设。佢又向中央、中联办同负责兴建嘅承建商表示谢意。葵涌七号货柜码头对开，朝早大约10:20，警方接报指怀疑有胶箱引致火警。現場冒出大量濃煙，現場所見大量黑煙冒出，在遠處亦見到，消防和警方到場調查。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下午天氣乾燥，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日間溫暖，下周初漸轉潮濕有霧。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溫24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88点，升260点，成交金额8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8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52点，升3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6.4升个六，恒生中国企业73.66升8.6，盈富基金21.08升3毫，美团147.5跌1蚊，阿里巴巴96.4升1.5毫。港交所337升8蚊，李宁62升5毫，比亚迪股份200.2升10.3，药明生物53.45升1.45，友邦保险74.6升3.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日元116.16，瑞士法郎0.928，加元1.281。人民幣6.321，英磅對美元1.317，歐元對美元1.106，澳元對美元0.732，新西蘭元對美元0.683。日經平均指數報25695點，升977點。港金報18430元，跌6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76.71美元，卖出197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96.9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存款保障委员会全力推动 存款保障杯增发展导引指南。 作为一个家长，要处理一家人的大大小小财政问题，有时都好怕自己不知道会不会做错决定。自问持家有道的你，又会怎处理呢？ 我们以前就会比较多货自己啦，可能会是投资比较多啦，但是真的有小朋友才知道，觉得啊，不是啊，真的有分少少现金随时带在手会比较稳阵。 要知道 Alison 侯家明他还有什么存款法宝，只要记住听实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00-3:00微电康康啦。 香港虽然不是很大，但是都可以当失路的。 死啦，就来够钟了。啊，点解找极都找不到在哪里？难道我出错了车站？啊，应该向左定向右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 Jace 陈海泳饰演的 Christy 最后去不去到他的目的地，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00-5:00，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向目标展翅。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 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大家好，我是 Sam Hui。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好啦，正安剧播放之前咧，我哋亦都系有一则嘅，就系强制检测公告咧，先同大家讲一讲先嘅，就系屯门友爱村外涌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好啦，12:40，咁啊，听紧呢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啊，即安剧都喺呢个星期四送上嘅，翻嚟我哋继续我哋节目，而家首先交俾即安剧。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哇，咩日子啊？私分奔神，你两个竟然早过我？ 吓，有几早啊？一点要开工、啊，系你迟啫。 咩迟啊？你啊都系啊，一点先至要开工啫嘛，都未够钟。 你使唔使预啲时间做准备噶？你翻嚟话开工啊，开工啊？ 要有咩准备做啫？今日啊，只系普普通通用下啲手工具，做啲简单工程啫嘛。 嗱，你咁谂咧，就系忽视常用工具嘅工作安全啦。咁样去开工啊，好容易出意外噶。 咪就系啫嘛，用手工具嘅时候一唔小心啊，后果可以好严重嘅。啊，例如俾手工具锋利嘅部分割伤啊，俾尖锐嘅部分刺伤啊，俾工具夹伤啊，或者用锤仔嘅时候打到自己咁啦。 哇，你咁样一轮嘴讲咁多关于使用手工具嘅潜在危险，搞到我咧即刻咧都要上网揾翻啲资料睇下。 唉，你啊真系要啦，唔想喺使用手工具嘅时候出意外，除咗要清楚每种手工具嘅潜在危险之外，开工之前选择合适并且正确咁样使用手工具，以及采取有效嘅预防措施，都系好重要噶。 选择合适嘅手工具啊嘛，呢度有写，选择合适嘅手工具好重要，考虑嘅原因咧就包括工具嘅需要、工作嘅特性、工具嘅质料。同埋工具本身嘅形状、大小、重量都系考虑清楚先好用啊嘛。 系啦，嗱，当你知道自己要做啲咩工作嘅时候咧，拣好工具嗰阵时啊， 我知啦，就即刻可以开工啊嘛。 未得住，喺使用之前必须要检查手工具有冇损坏。 哦，咁即系睇下有冇损坏啫，呢个基本常识嚟噶啦。有损坏嘅就梗系唔好用啦，仲要将佢哋摆开，以免其他同事会拎错咗嚟用咩。 嗱 ，check 完嗰啲手工具有冇损坏之后咧，就要睇下佢够唔够清洁干净啦。 喂，思芬，手工具啫，唔系攞嚟食饭噶，你想要有几清洁啊？ 嗱，即系咁，确保手工具清洁咧，特别系手握嗰个部分就唔好有油渍，咁样就可以避免工作嘅时候工友揸唔实嗰件手工具，咁啊唔惊会跣手，令到成个手工具咧就由你手中嗰度飞脱出嚟啦。 咁你讲得又好似几有道理嘅，好啦，咁我唔单止会确保手工具干净先至攞嚟开工用啦，仲会佩戴适合嘅个人防护用具，例如眼罩、手套等等去保护自己啦。 嗱，唔系净系保护自己噶噃，系连你身边嗰啲工友啊都需要照顾到啊，所以咧喺使用锋利工具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将刀锋或者尖锐嘅部分指向身边嘅人啊。 用手工具的时候要小心，连在用完的时候都要小心处理噃。手工具就应该用防护物将刀锋又或者尖锐的部分包好，以作保护。同埋最好咧系将佢哋摆喺工具箱入边，方便携带去开工。千祈唔好将啲工具放喺衫袋里边咁样，万一跌亲啊，自己好容易俾啲手工具整伤啊。 放心啦，思芬，我一向啊都有用开工具箱嘅习惯嘅。我喺网上都睇咗啲资料啊，呢度仲话咧要了解各项手工具嘅 特点，而且要使用正确啊嘛，即系啊，要用正确嘅姿势同埋手法去使用各项嘅手工具啊，使用嘅时候嘅姿势同埋千祈唔好过分用力等等啊嘛，否则就会好容易造成劳损啊！哇！睇到呢一度都真係分得好仔细喎、哦。原来使用每种手工具都要注意唔同嘅嘢嘅，平时都真係好容易忽略 㗎。嗱係㗎，好似用锤嘅时候啦，要按工作需要揀适合嘅锤。检查木柄有冇松裂迹象，锤面有冇裂痕。用嘅时候呢，手就应该捉实锤嘅尾部，令到呢工友可以发力发得好啲。 咁用凿嘅时候呢，又有啲乜嘢要注意呀、啊？ 用作的时候就要记得佩戴埋护目镜，就防止碎片飞射入眼，同时亦都可以使用护手物又或者是固定器，减少手部受伤的机会。喂阿莫莉啊，喂到我问返你咯噃。 好好好。 喂，当我哋用锯嘅时候，又应该留意啲咩啊？ 用锯啊，用之前咧就要 check 下嗰块锯片系咪完整嘅。如果有损坏，就更换一个新嘅锯片啊嘛。 啱晒啦，咁仲有冇啊？ 仲有一把锯咧，系由锯架同埋锯片两个部分组成嘅，要适合调校锯架嘅松紧，唔可以太紧，以免啊锯片咧会断裂啊嘛。 哇，又啱喎，咁唔知仲有冇咧？ 我话你听啦，操作嘅时候咧，只有向前锯先好用力，向后嘅时候就千祈唔好用力啦，因为用力过猛咧，可能会令到锯片弯曲，甚至乎系折断噶。 哦，即系要小心，唔好过度用力令到个锯片折断啊！ 啊，好啦，最后考埋你哋呢样啦，螺丝批。 螺丝批啊，拣螺丝批嘅时候啊，就要根据螺丝头嘅大小形状，唔好啊用一啲损坏或者已经变咗形嘅螺丝批，系咪咁啊？ 嗱，呢啲都啱，不过仲争一样，就千祈唔好将螺丝批当系凿咁样去用，就好似唔应该用切肉刀去切生果，或者用错手工具做唔适合嘅工作，会增加发生意外嘅机会噶。 哇，斌神，我以为你音乐好叻啦，原来你手工具都咁叻噶。喂，咁不如快啲啦，快啲 check 下啲工具得未啊？ 喂，争少少啫吓。嗱，我同阿斌神咧就搞得掂嘅。啊，嗰边嗰啲咧就 check 晒噶啦，你将佢咧就放入个工具箱啦吓。一阵间啊，成箱攞去开工啊，莫莉。 OK。 常用工具用得好，开工安全冇烦恼。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你的声音揭开了故事的谜语，落下一万年的约定。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我们如果又一次错过，不敢牵起你的手，我会多么寂寞，等待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 错过，不敢牵起你的手。如果没有如果，等到往前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久。 今日啱送俾大家噶啦吓，翻嚟我哋风骚快人咧嗱，阿马老师啊， 系 你系唔系一个怕孤独嘅人啊？阿 Sarah 怕唔怕孤独噶？ 唔怕， 唔怕孤独。好嗱，今日咧系临节目结束之前咧，就有一个叫孤独等级表啊，同你分享一下。孤独等级表意思即系话第一级系最 mild 嘅，最轻微嘅。咁一般人咧都会。即系唔会有太过唔舒服噶、 嗯、 一路数十级嘅吓，咁、其中咧我睇翻咧，我有五六样嘢咧，我都真系未试过，咁耐都未试过。 咁、你系咪一个怕孤独嘅人啊，大佬？ 我唔会做呢啲嘢咯，即系我唔会咁样去一个人做呢啲嘢咯。嗱、 哦， 第一级 系 一个人行街得唔得？ 得 得， 超中意， 我都得，我都得吓， 超中意。 好，第二级一个人去 hea cafe， 即系坐喺度自己对住个窗口， 超中意。 好 ，OK， 唔好咁巴闭啊。第三级。 有几百币啫， 一个人去餐厅食饭， 好好 都得系嘛？ 系， 我就得嘅，不过就我系会快，即系撇除而家疫情啦吓、 啊， 即系我快快出去食完走嗰啲咯，即系我唔会坐喺度慢慢嗒咯。 我会慢慢嗒，系啊，自己仲要揾一啲好贵嘅地方去。 好，睇嚟两位都会 enjoy 一个人啦。 Yes， 第四 级一个人去睇戏， 好好啊。又唔使咒人， 马老师咧 系啊，打非常好。 好，第五级 好嘅活动， 一个人去打边炉， 我非常正，会 咩话？你话唔会啊？ 都会， 但我唔会喺大陆就会， 系啊，国内有嘅， 系啊，一个人 啲窝嘛，我都试过一次， 好卫生 ，OK 啦 ，OK 啦， 好啊，我会。 好，第六级一个人去唱卡拉 OK，卡 拉 OK 唔会， 未试过， 不过卡拉 OK 不嬲都唔会去。 哦，系咩？ 系啊，唔中意。 咁、就唔关心一个人 唱。卡拉 OK 好难嘅，自己一个人唱。 不过咧，有啲人咧，如果佢又惊人哋笑佢唱得唔好咧，咁、但系佢又想 enjoy 咧，咁我啲一个人唱 K 其实都 OK 嘅、 我试过一次，我试过一次系自己一个人走去卡拉 OK 做乜嘢咧？因为我练歌。 哦，你有目的噶嘛？ 系，冇错，自己唔会呢、个唔得。 好，第七级一个人去烧嘢食 BBQ。 BBQ 啊？喺屋企得唔得？算唔算系啊？我有 个 BBQ 吓、 有啊， 唔系亦都咁讲啦。我麻麻地中意 BBQ， 所以就 我都系唔系好好 BBQ 嘅。 你话若果我自己一个人专登嘅走去买晒啲嘢去烧嘢食啊，跟住咧就自己揸车去嗰啲郊野公园，我唔会咯。但系我喺屋企我有噶 ，OK，、 我自己透过炭炉咁样噶、 方便啲啊嘛， 方便啊嘛，好食噶咁样都 好啦， 好玩噶。 一个人去主题公园。 嗯 主题公园啊！ 我谂你好，你根本上好少去主题公园添啦。 唔会，系啊，系 啊，我有 一个人好似唔知为乜嘢咁样嗬。 一个人就唔会去主题公园咯。 系啊， 嗬，因为多数都系一家人咁去噶嘛。 系啦、啊，即系佢一路讲一路讲，即系话越嚟越孤单嘅。第九级啦，一个人为自己搬屋。 一个人为自己搬屋啊？ 呢个我有试过、哦。 你分咗手之后嘅话，你咪要自己搬屋咯。 我感觉好落寞噶嗬。 唉、永远都系惨噶。 好落寞。 系 啊。马老师系咪就系西贡嗰次啊？ 都试过几次嘅。 嗯，啊，你搬过几次屋添噶？ 系啊。 都系因为分手啊？ 定系惊人追走 啊？湿仔埔我试过，又系住过一轮啊嘛。 哦。 但系住好惨。 咁文清嘅你啲语气忽然之间，即系好似好沉郁咁样，突然之间好王杰。 佢好犀利啊！呢期吓，大家 讲乜都讲乜都拍手嘅、 啊。你有冇发觉啊？ 佢讲乜都拍手 嘅啫，哇！好精彩啊！卷拣得好好啊，去杭州好靓啊，好好啊，好好啊 啊真系犀利啊！马老师博多才 啲钱俾人哋呃晒，跟住就可以赚翻。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过去半个钟对我哋两个伤害几大？ 系啊，我发觉我哋可即系谂到头发都飙埋，到最后尾唔系点样啊？嗯，几好。 OK 啦，马老师个好啲。 系啊，都系马老师犀利。 第十级啦，就系话咧喺 Facebook 贴文冇人 like， 即系 Facebook 贴文冇人 like， 系啦，我咪又就因为咁，所以唔玩咯。 哦，都试过啊！ 我咪同你讲过咯，系啊，嗰头即系嗰头铺上去咧，嗰头咧就即刻咧去斟杯水，翻嚟就睇啦、嗯。 都系冇，静英英 冇啊，静靓靓，跟住我就兜出去搞嚟做乜嘢啊？ 好，总之如果想， 我都 OK 喎、 啊，开开心心，唔使咁寂寞吓、啊，陪住我哋啦，每日三小时 ，OK。 好 啦，今日节目时间 又耐， 听日又耐，听日星期五， 系啊， 唱歌、 啊，哇，好快啊，准备好啦，我已经， 你估啦， 准备啦，冇问题啊， 惊你啊，听日十点， 再见，今日天气比较干，所以噶，大家饮多啲水，你咁样得，哇，好辛苦啊， 冇错，听朝见啦， 拜拜。 半生世纪。